怎奈黎明不懂哀伤，双人承担。 谁能忘记那段时光，离别容易再艰难。 风吹不动沧桑， 雨轻残在眼眶。 这世界还有谁温暖？ 心脏